喝的酒是红，我看的眼渐朦，仿佛酒醒想到你，你去到那方向，漫漫长路涌出泪水，我说天空是蓝，你说海风冰冷，当天相恋心痴醉，星闪于万孔里，月月年年之间如梦觉醒飘去，问你可知道是缘或天意，让我得相信真爱多苦短，让我可知道你何日改变，像梦人生空虚，淡淡无人长夜，越变得不眷恋，问你可知道是缘或天意，让我得相信真爱多苦短，让我再知道你何日改变，让我再知道你好。